喂，心同感受啊！喂 ，Hello， 出得声，嚟。 Hello， 我 Eddie。 系啊，咁我就点解会有一个靓女出现咗咧？就是、因为我同姐布丁咧两个就好肚饿啦，咁样搞咗成日啦。佢就啱啱去完呢个马拉翻嚟啦。咁我咧就做咗成日，跟住咧就落去食嘅，上翻嚟谂住做节目，见到做喺度，跟住 个客都搵搞紧嘅。 咁就即刻咧生擒佢啦，野生捕获啦，一齐埋位。 呢個緣分嚟嘅， 係冇錯。咁咧就我同佢咧係上個禮拜三，係啦。咁上個禮拜三見完佢之後咧，就去到頭先野生捕獲啦。咁上個禮拜三發生咩事？自己講嚟啦。 上個禮拜三咧就突然間喺生命中前即係二十日到啦，但係倒數係唔夠二十日嘅，其實就好多嘢一齊發生。係咁就嗰、那個人覺得誒唔得啦，一定要做啲嘢幫下自己啦。咁所以就又咁啱上，因為我就極大概我5月24號開始生酮嘅。咁所以 我2017年嘅就差唔多。 係啦，咁我就所以就多咗上嚟呢度啦。咁我就買咗生酮嘅嘢啦。咁所以咧就即係買滿咗一個價錢，咁我咧就可以做一個聲音治療啦。咁樣咁就咁啱，咦？我記得做一個聲音治療喎。咁樣不如即係試一試啦。即係一個人去到， 即係瞓下啦咁樣。 係啦，咁咩都試下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就arrange 咗聲音治療。咁就我第一次嘅聲音治療。其實之前我都冇乜點睇過好多資料，唔係話好清晰到底上嚟係做咩嘅。 即係你冇上過嘅意思？ 冇，完全冇， okay. 完全冇。我有聽過或者大概知道係乜嘢，但係冇好花時間了解佢係乜嘢，因為可能做一樣嘢之後了解好多嘢嘅會，咁但係嗰次我就冇啦。咁但係就上到嚟就同想象唔同嘅，因為就覺得即係 用諗住管弦樂團啊， 唔係用喺我係，梗係唔係啦，我就諗住件事係好低 B 嘅咧，咁樣有條友喺度敲下敲下咁樣，跟住就好似 真係有條友喺度敲下敲下， 係啦，好似小學生或者好似啲嗰啲叫做幼稚園咁樣小學雞咁樣個感覺，係啦。咁但係咧又幾得意嘅就係其實聽落係好 harmony 嘅個聲，即係我唔知每個人個 feel 可能唔一樣啦，但我聽到就係好舒服嘅。咁嗰下覺得自己好似去咗一個好唔同嘅空間，或者即係我會形容係一個好 peaceful。好似 heaven 咁咁嘅感覺咁樣， 咁就死咗啦， 咁就死咗，原來死咗就咁簡單嘅，咁係唔好咁講，咁就當時就隔離嗰啲同學仔啦，咁佢哋都係瞓曬覺嘅，咁。 我聽到嘅，寫曬鼻寒 嘅。係啦， 不斷講啊，幾好啊！今日啲反應，跟住喺度敲緊嘅時候，啊，都瞓得下喎、啊、啲人啊。 係幾個人都喺度扯鼻寒，咁啊，好誇張，好誇張。咁但係因為可能我自己唔係話心情好好啦，咁所以就冇瞓著嘅。 係 係啦，個意識都清醒。咁直到去尾段咧，就聽到有一個聲音，當佢一響起嘅時候咧，我就好自然地激動。咁咧 ，physically 咧。我的身體是熱的、是真的會興的、是的。那跟著之後呢我就開始就有些畫面就出來了，那見到自己望出去飛機外面有很多雲穿過的雲層，那然後呢就見到一個很開心的畫面 which 我不會再擁有的了、是的。那跟著之後 你接下來會再擁有 OK 是 Yes Please 今天、是的。那跟著之後呢那我就覺得很傷心，但是我控制真的控制不到，控制唔到，咁我就開始喊啦咁樣。咁但我梗係隔離瞓到噓噓聲，我梗係唔好喺度抽搐啦。咁我又要忍住我嘅抽搐啦。咁雖然我好開心咁樣，好奔放咁喺度噓噓聲啦。 佢瞓得好冧。 係啦，但我真係由自己抽搐啦。咁跟住完咗之後就諗住，哎呀，好淤啊咁樣。咁跟住就著大鞋咁樣 走。其實冇人見到你嘅，你知唔知？ 我知道，但係你明唔明啊？個心虛啊嘛。 因為大家都蒙咗眼罩，仲要扯曬鼻鼾，你知咩？ 我知啊。咁跟住。但係都係好心虛嘅，真係好心虛，覺得好難面對，哎呀好淤咁樣，咁跟住就著咗對鞋就出咗去。咁但係咧，當我只腳想脱只鞋嘅時候，我又忍唔住好想問到底最後嗰個係咩聲？因為那個聲好神奇，就係當佢慢慢停止嘅時候咧，其實我的情緒係跟住嗰個聲音慢慢收翻，去唔翻咁激動嘅喎。 總之係咁轉啦， 係啦， 等你繼續決定。 我有 feel 到你喺我隔離係要再轉兩下嘅，其實我有 feel 到嘅，係啦。咁跟住之後完咗之後，我就都啊都係諗，不如行翻轉頭問下啊女王嗰個係咩聲啦、啊？咁睇我會買到嗰樣嘢啦，甚巧係類似係嗰啲嘢啦。咁跟住就就估唔到就老王好好啦。咁佢都即係第一句就同我你 OK 嘛咁樣。其實我係始料不及嘅，跟住佢就give me a hug。咁哇，跟住嗰下我即刻就覺得。 咁我就攬住咗女王，即係爆，真係爆喊，人生中嘅爆喊啦。咁好好啦，咁佢即係冇條件咁樣就spend 咗，我諗最少 at least 20分鐘喺我身上，安慰我啦，同我講一啲令我覺得舒服嘅説話啦。咁亦都介紹我睇咗《零極限》啦，咁我都好乖睇咗本書啦。咁本書係即係起碼我覺得當下係幫到我 get through 我嘅困難嘅。咁所以都。所以今天就突然間野生暴露，我都很願意即係 share 俾大家聽我自己的感受，其實都很 at least 嘅成件事，真係完全冇預計。不過我信啲係緣分嚟嘅， 因為咧其實咧即係我基本上每次做聲音治療，我都會講呢樣嘢嘅，即係個比喻就係咧，好似地殼移動咁樣。咁地殼一移動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咧。你個火山就會醒翻啦，明明瞓緊覺嗰啲啦，佢都會醒，跟住咧就有岩漿噴出嚟。咁呢個比喻就係當你嗰個能量層面咧有嗰個地殼板塊移動嘅時候咧，你嘅情緒就會被帶動啦。咁咧嗰個熔岩流出咧，就好似眼淚咁樣樣咯。咁唔係個個都喊嘅，咁有啲人係好懵整啊咁樣，即係做咩啊咁樣，跟住啤住我啦。我成日都講呢個例子啦，因為佢其實裏面可能積壓咗好多憤怒啦。咁而令到佢個血壓高嘅，即係我後來同佢傾過，了解過佢嘅情況係咁嘅。咁亦都有見過，就好似你嘅情況，其實嗰我見到嘅，因為你坐得比較近門口， 係 啦，咁所以咧就啲光透入嚟咧，我見到你喊。咁雖然我哋冚乜紙啦，同埋戴咗眼罩啦，咁而大部分人都扯緊鼻鼾啦，但因為我逐個逐個行埋嚟噶嘛，因為我揸住個撥咧轉，跟住懟埋去你個身體度噶嘛，咁所以其實見到個表情嘅，咁我知道你喊緊。但我又不想特登拍你啊，成啊咁，咁到最尾我就問你 ，Are you OK？ 咁其實嗰刻你係可以選擇我扮嘢，即係我繼續好堅強地話 I'm fine， 係啊 ，OK 啦咁樣，或者你可以係真係當我一個朋友咁同我講話，咁樣就攬住咗我喊。咁 I'm glad you did what you did， 因為喂，其實你一路咧 hold 住喺裡面咧，你只能夠承載咁多嘅啫，係咪？即係你有個容量噶嘛，每個人。And 我成日都話，其實你唔好理係乜嘢宗教嘅乜嘢儀式，天主教嘅佢禮拜日去揾神父告解 ，OK do it， 你明唔明啊？因為你真係 offload 某啲情緒 off your chest 啊嘛，即係你真係放低咗啲嘢。譬如有啲人佢出去打小人，你覺得心理唔好咩？但可能佢先受咗好大委屈咧，你明唔明？即係成個香港而家走去經濟打林鄭，我明喎，真係喂好 OK 喎，即係打我金嘅佢啦。不如連埋呢個比卡超同埋鄭若華新邪惡四人幫你咪打我金嘅咪咯，咪捆綁一齊打。即係我哋唔好做局外人咧，去 judge 人哋做依樣嘢啱唔啱咯。因為你唔係佢，你唔會知啊，係咪？即係譬如啲阿媽閂埋門打仔咁樣樣。OK， 你係好擔心個仔啊？咁樣即係講一單笑料啦，就係啲朋友。 我個翻到下晝，跟住點樣？嗰個女人係高16度啊，應該即係咁樣。佢不停咁樣鬧佢個女，咁我即係喺馬來西亞翻嚟都好眼瞓啦，沖完個涼，跟住瞓覺啊，都洗埋衫，開埋機衫，沖埋個涼，執埋行李。都成半個幾鐘噶，你仲鬧緊嘅，咁啊哥亂瞓覺啫。咁啊，我沖乾涼，跟住我開始聽到細路仔喺度慘叫啊，咁即係我覺得嗰個聲佢要搣佢啊，係啊，即係唔打佢搣佢，佢個嗌，跟住我就喺個沖涼喺個窗邊，因為天井嗰度，我唔知邊一層，我就話：喂，你嗌夠未啊？小朋友，使唔使幫你報警啊？跟住咧，佢先啊即刻靜曬冇聲出。即其實係咯，因為佢叫姨噶嘛，其實分分鐘如果報警嘅話，可能佢真係俾人捉佢係。 跟住佢喺佢個 Facebook 度出咗啦，跟住我就話使乜咩，直接報警啦咁。跟住就話：哎呀，我唔知佢住邊層啊嘛，係樓下一層定兩層。我話使鬼咩？你咪報警咯！啲差人體力咁好係咪？打啲示威者打得咁出力，咁咪俾佢行多幾層，消耗下體力咯，逐層揾啦嗱，係咪？啱係咪？幾好啊！就係咁 練習。 因為其實咧，即有少少物理常識嘅人咧，即 not that 我哋三個係物理學家啦 ，OK， 唔係有少少物理嘅知識咧，即最 fundamental 最基本嘅就係能量係唔會消失嘅嘛，唔會加減嘛，佢只會轉移嘅啫嘛，係咪？即譬如我食咗嚿肥豬肉，個豬肉嘅卡路里咪嚟咗我度咯，講完 ，OK， 咁咯，跟住佢存咗喺我身體度，我中意幾時用咪幾時用咁樣咯。咁其實咧就係、是。嗰樣嘢啫嘛，即係話嗰個情緒產生咗喺我哋身體裏面，你一路唔 process 佢，佢就一路喺度，所以你一定要諗辦法。 都係嗰句打小人啊，你即係揾神父告解啊，定係你中意寫日記，寫完之後咧撕咗佢，一把火燒咗佢，乜嘢都好，有好多種嘅，即係我哋叫做processes， 即係處理嘅情緒嘅方法好多嘅，但係係要做咯。咁所以即係如果講聲音嗰 part 就係、是。因為它不同的聲音其實對應不同的脈輪，你哪裡最需要釋放呢，一堆埋嚟，它就爆了，那 陣 出來，那後來檢查了是太陽輪來的， 是的。那為什麼會太陽輪呢？正常呢，我不開名，你的朋友的老婆呢，我上次是拿個心輪經過她哭 的， 是的，之前都沒有事的，但你知道蒙了眼大家其實見不到的嘛，但我揸住個綠色行過去到佢度嘅時候，就嗰一嘢爆合缺題咁樣嘅，佢唔知嘅 ，OK？ 但喺佢個 case 點解係太陽輪咧？就係因為佢一路 suppress， 佢一路壓抑住 ，OK？ 係啊，用自己嘅嗰、那個即係、就是、意志力， 係啊係，因為其實嗰二十日咧，我唔係唔想傷心，而係太我真係 actually 有嘢要處理嘅，咁所以我要。即係要 take over my mind， 即係我要肯定我自己處理曬、做好曬我手頭上要做嘅嘢先。咁所以其實冇乜機會，未有時間或者未回過神來咯，成件事。 同埋我嗰次聽你講話，你喊唔出嘛？ 喊唔出，係啊，即 係好力喊。 係未回，即係我覺得係未回過神咯，所以係即係連有一次好好地個情緒崩潰咧都做唔到咯，因為平時自己我本身係一個睇戲都會喊嘅人嚟，即係我都係一個私底下嘅喊包嚟嘅，我覺得喊係一個好好嘅發泄嘅方法嚟嘅，但係真係人生中第一次係喊出。 我所以我話咧，你有冇一套戲咧係 Richard Gere 咧講嗰只百千公啊，嗰只狗咧？日日都陪阿教授去搭車啊嘛，搭我明，因為我都冇睇，但我想話咧，整個片頭咧，你知你想象個片頭 trailer 幾多秒啫？你明？ 我唔敢睇呢啲話，你可能 喊到咧咁樣，因為真人真事噶嘛。東京涉谷車站咧，咪有嗰個八公係啦，個八公犬啦，佢嗰個銅像喺度咯，就係佢送教授去翻學係啦。執翻工啦，跟住佢每日等佢放工，但係佢嗰日等唔到佢翻嚟，因為佢好似心臟病過咗身，佢如是等咗十幾年，等到自己過身，大家想即係領養佢啊，剩啊，佢都 唔制 嘅，一路喺度等。 因為你哋係 cat lover， 但我係 dog lover。 唔關事，總之有毛都 係啊，其實我都明嘅，其實你中意個動物，你就係中意 啊，有毛就得㗎啦，係啊，係 啊，真係好慘嗰啲。我哋話齋即係每一次一開燈咧，就攞住啲紙巾咧，就好失意咁樣噶啦。但係即係你中意動物或者係中意寵物嘅話，你一定係好缺題嘅睇呢啲，佢一個好方法。 我只貓定要走啫 喎。我只狗就上年走咯，係我只狗。 唔係佢話佢只貓走咗係， 送佢翻工。喺火車站，一走，未翻嚟冇嘢食嘅，點解冇嘢食喎？走咗。 我估我只狗如果佢都可能係咁嘅，都係可能冇嘢食就冇得講 啦。 但係主人唔係咁諗㗎。係 蝦人另外 一個名。揾個新主人，新宿主。我哋今日咧新同想講咧，即係關於痛症嗰樣嘢嘅。咁你話你阿爸嘅膝頭哥嘅情況，講下啦。 我咁當然都上年嘅事嘅，咁就我開始新同啦，咁跟住佢就變咗好似 OK 喎咁。跟住佢就問關節痛得唔得㗎？我話得嘅，咁佢就開始做。咁佢做完咧，的確個關節痛係消失咗嘅。咁啊，當然最重點我都係叫佢飲大骨湯嘅，當然係，因為個骨膠原，即係你諗都知啦，即係嗰啲關節係冇咗個軟化液啊、骨膠原啊、 軟骨素、 係軟骨素呢啲咯。咁佢都覺得係 make sense 嘅，即係因為佢真係揾到條大筒骨成個煲嘛，咁你咪熬曬嗰個物出嚟，佢飲咗又真係冇事。咁所以佢 keep 住飲，所以我都嚇有份飲咁樣嘅，係啦。咁啊，跟住但係佢去到上加拿大係啦，就破銅啦，當然有飯係咪先？跟住咧， 點解要加拿大破銅咧？加拿大咩咁好食要破？ 唔係，因為我哋最尾係跟團啊，冇得揀啊。 哦。 即係廣東站我哋冇破到嘅，因為住 Airbnb 自己住啊嘛。 係 啊。咁仲好幸福添，啲煙肉又平啦，啲 cream 又平啦，乜都平，芝士又平，咁梗係冇破啦。咁德國酸菜又平啦，咁樣全部冇破嘅，雞蛋都有。咁跟住大家落到温哥華跟團咧，就 就失手噶啦，系啦。開頭仲頂到嘅，即係你當斷食咁啫，即係佢譬如食咩韓國嗰啲咩肥牛鍋啊，咁仲食曬啲肥牛，跟住食埋啲菜唔食嗰啲粉絲咯，跟住隔離台仲要啊好肥啊啲牛啊唔食咁，我心你唔好落我嘅地我，咁我哋就有啲人就都冇食嘢嘅，差唔多嗰四五日都咁，你當開始斷食嘅狀態差唔多，咁去到最尾嗱，旅行團最尾嗰餐一定最好噶嘛， 都係 一次俾小費咯，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我哋見到哇， 上一次住嚟 嘅中餐破硬嘅，係咪先？一定有落糖，咁然後又有炸嘅，跟住佢有咁多甜品喎，跟住我話喂，不如咁算啦，雲都係落嚟啦咁，跟住一嚟，跟住第二日喺溫哥華行咧，佢就攞我個膝頭俾我跌痛， 哦，靚劇 啦，係啦。咁啊，當然中間係點解一定有一紮咁嘅嘢發生啦，即係發炎就會痛啊，定咩咁就係啦，跟住講係咪啊？ 嗯，所以我哋其實下一集咯，我諗我哋再即係，因為我哋頭先準備呢個節目諗住講發炎嘅時候咧，我哋冇諗住上嚟會再見到 Ellie 啊嘛，你明唔明啊？係 啦， 我仲好努力咁俾緊錢。 係，我 Ellie 諗住即係俾完錢就走噶啦嘛，點知俾我翻嚟野心勃勃咗佢啦咁樣，咁就坐咗喺度啦咁。咁所以咧，我哋下一集就再講咧關於即係心痛同埋呢個發炎嘅關係啦咁樣。咁我哋而家就諗住抹得清楚啲啊，雖然今集都唔係抹得好清楚。但係嚟緊會抹得好清楚嘅，就係生酮就真係淨係講食嘅嘢啦，佢同飲食有關啦咁樣。咁而另外咧，下一個節目咧緊接住嘅同一晚嘅，都係我哋兩個做嘅，就叫做能量場內啦。OK， 咁呢個能量場咧就係 inside the energy field 嘅。OK， 咁呢個就係我哋會講大家唔同食又冇直接關係，但係同我哋息息相關，因為我哋都係粒子。OK， 你放眼成個宇宙，成個世界所有嘢咧，都係粒子嚟嘅，粒子都會震盪嘅。OK，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點解我哋話要提升我哋嘅頻率啊？咁點解我哋即係話誒聲音治療會有用啊？能量治療會有用，係因為就係 tie into 依樣嘢，就係量子力學所講嘅頻率咯。OK， 咁呢一個就我哋下一個節目會講嘅。OK， 同埋誒講啲 V 運運嘢，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如果大家係侍奉唯一的真神嘅話咧，就可能未必啱你聽嘅，因為你聽到好多鬼神啊、其他嘅生命體，譬如精靈啊，係啦，嗰啲撒滿嘅療愈啊，同埋點解人會有一種好大嘅癮啊？你譬如我想戒煙，我唔食煙嘅，即係我舉例啫。我想戒煙，我戒極都戒唔到。我明知飲酒唔好，但我戒極都戒唔到。依一啲嘅原因咧，我嚟緊節目。緊接住會即刻講 嘅。但如果相反中意聽呢啲嘅，我哋會講得更加放，就唔好似之前咁就 就住就住 忍受就住，係啊，我哋好多嘢都係講唔到出嚟嘅，之前就係啦。 咁而家我哋就會非常之放咁講，因為想聽食嗰 part 嘅聽眾咧，包括可能係基督教嘅、伊斯蘭教嘅，即係佢比較唔想聽到其他嘅學説嘅話咧，你淨係聽呢個冇問題嘅。OK， 但係嚟緊呢個能量場內咧，就哇乜嘢濕婆神啊、精靈啊、非常神乜嘢都會講㗎。OK， 係啦，妖魔橫行㗎啦。OK， 咁所以就大家有心理準備，下一節見，拜拜。